没有影响。但是说如果是您在北京买房提取过的，如果是再买房提取，这就是不行了。 是的，嗯， 这就是销户过、断缴过跟提取过。 嗯，喵喵他问的这个问题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哈。 嗯， 有些人可能真的是销户过， 对， 就是说他断缴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没有缴啊。 嗯， 那真的就销户了。 对， 销户他又重新再开始缴，那以前的就完全过去了。 是的， 啊，你什么时候再开始缴， 嗯， 那这个时间要重新算，所以这是比较吃亏的。那实际上，嗯，断缴呢还好啊，就比如有几个月啊， 嗯， 或者， 嗯， 哎，这个断缴几个月以后就算是销户了，这有这样的说法吗？ 目前好像还没有。嗯， 啊，就说这个断缴，比如说，我那个一月份开始交，到三月份的时候呢，我就断缴了，从六月份又开始交了， 嗯， 那我就把这个三四五给它刨去， 嗯， 啊， 是的， 然后两边一加起来， 嗯， 还是给你算出你交房基金的这个年数， 对， 哈， 对， 嗯，提取过不影响。提取过不影响，但是如果你提取这钱是为了买房， 嗯， 那就影响了。 对， 嗯，好的，那关于房基金的事儿啊，针对您个人的情况，有什么问题呢，都可以来问我们啊，可以呢，上我们的公众号，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，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，咱们关于公积金互相交流。好，这有一位叫做李秀珍的朋友，他说公积金呢，新政这次有上浮的规定，什么情况下能够享受上浮20万？ 嗯，确实是对这个城区的东西城的这种购房人，他是有一个上浮的这样的一个算利好吧。 嗯， 那如果是单身的话，或者是已婚的话，那两个人的户口啊都是东西城的，那如果是购买东西城以外的住宅，是可以上浮20万的。嗯， 哦， 是可以上浮20万的。 这我还真是，因为我梳理那个，我只是一些大的变化， 对， 我看 了，这是 一些细节上， 嗯， 哎，这个细节对于住在东西城，而且想买这个外城的一些房子的人， 嗯， 还是有一定的优惠和利好的。 对，对，哦，其实这个也是为了叫城市疏解吧。 嗯，对对对。 咱们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城区的人，不论是人口还是人口密集度，都是很高的。 嗯，那他这个， 嗯， 有没有具体规定？比如说，我是住在东西城， 嗯， 但是我买海淀的，这能上浮吗？ 只要是城六区，除了东西城以外的 都可以。 嗯， 哎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利好哈。嗯，就凡是一方户口不是城六区的，但是就不能够享受上浮， 嗯， 这也是一点啊。 啊，对。 嗯，好的，那再来看啊，这是有一位叫想想啊， 嗯， 想想的朋友，他说他工作已经5年多了，本来打算的公积金贷款120万买房，政策变了之后呢，要多还多少钱呢？ 嗯，这个其实咱们上一期也跟大家解读过啊， 嗯嗯， 这个按照工作5年多，他其实是可以贷60万的公积金的。那如果是新政之前呢，他如果别的条件都符合，他是可以贷120万的。那现在他被新政影响了，现在只能贷60万了，那势必那60万他就要用商贷了。那如果跟新政前后对比啊，如果是贷了60万的商贷的话，大概利息要还个20万出头吧，这样的。嗯，这样的一个， 就是多是吧？ 对，多还一个 20多万。 嗯 嗯，因为原来你光一个公积金就够了。 嗯，对。 那现在呢，你公积金可能也就贷60万， 嗯， 那60万怎么办呢？咱得用 商贷 了， 嗯， 这等于组合贷了， 嗯， 是吧？这样的就多出有20多万。 对，我们都知道这个商贷的利率比公积金的利率要高， 嗯， 所以说这个多出来的利息确实还是负担相对来说大一些。 是的， 嗯， 来，咱们来看啊，小竹说了，说我在北京买房提过公积金，但是爱人呢没有提过，现在爱人呢想在老家买套房，还能够提吗？ 嗯，这个刚才咱们也说了，以家庭为单位啊，无论是哪一方在北京有过这个购房的公积金的提取记录，都不能再办理这个异地购房提取了，都不可以了。 哦，这是以家庭，不是按个人的，只要你结婚以后就夫妻双方的事儿。 是的，是的，哦，嗯， 如果夫妻一方，比如说在北京买过房， 嗯， 啊等等的，你想，我在我老家再买一套房，虽然说，我没有带